从不停留，转眼已经到深秋，小河清清慢慢流，人儿相隔金屋依旧，心儿依稀月朦胧，我又独坐小阁楼，风儿吹送云儿走，往事一遍遍浮现心头，回想起往日多欢乐，句句的心话儿诉从头，为何今日留下一个我，层层的相思怎堪消瘦，情也深浓意也深重，何日再能聚首。时光匆匆不停留，转眼已经到深秋，小河清清慢慢流，人儿相隔金屋依旧，心儿依稀月朦胧，我又独坐小阁楼，风儿吹送云儿走，往事一遍遍浮现心头，回想起往日多欢乐，句句的心话儿诉从头，为何今日留下一个我，层层的相思怎堪消瘦，情也深浓意也深重，